广播连续剧《乡里乡亲住高楼》，编剧张辉丽、陈斌、孙晓，导演李春红、蒋倩。请听第五集。 李校长，来来，我自己来，自己来。啊，谢谢谢谢。李校长，你这么着急的把我找来，到底啥事儿啊？ 刘村长。 嗯。 对不起对不起，刘总。刘总啊。 啊。 你得好好管管你们的村民。你看。 是职工。职工。 对， 我们职工怎么了？ 嗨，你们村孩子要上学不要紧，别派人来闹事儿啊。 是吗？ 这可是教育重地，不是田间地头，惹出乱子来是你管还是我管？ 哎呦，你先消消气儿，先消消气儿。你是校长，你管当然是你管了。你看俺们刘家村啊，刚刚搬到城里边来，土老帽进城，丈二的和尚忙不着头脑，有些事儿啊还迷糊着呢。这上学的事儿，按照上级的规定，好像就得由你们学校安排吧。李校长，你看啊，现在呢，为了交钱的事儿，不让孩子们上学了，这大家伙啊有意见，他闹点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哎，刘总，您这话的意思是说我们看不起农村人了？ 哎，不，没那个意思，李校长，我没那意思。我是说呀，我们和你一样，那都不是农村人，都是市民啦。 嗨，这收钱也是市里的规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 啊， 国家富强要靠教育，民族复兴呢也要靠教育。 对对对， 说句到家的话吧，想过好日子就得靠教育。 那当然了， 你看人家外国那些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还有亿万富翁，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就是什么博士啊、院士啊，有一个文盲吗？ 没有。 是啊， 没有，那就是有，咱也没听说过，不是？ 现在咱们国家教育还很薄弱，经费呢非常紧缺，你们也得理解理解我们，特别是你们刘家村，这几年发了比城里人还富，这回呢又转成城市户口了，瞧你们住的楼，20多层高。你们这可是一步登天喽。 这都是托党的福，托政策的福。 可我们老师呢，住得怎么样，教学条件又怎么样，你都看见了。 对，我知道知道知道。 你们啊得知足啊，要知恩必报嘛。 那当然，那是啊。 就算是要求你们再多拿一点，这也不算过分吧。啊， 不是，我是说 这点钱对你们高楼上的人来说算什么呢？ 哎，李校长，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们的钱呢，那一分一分挣的都是血汗钱，来的不容易啊。如果不是城市扩建征用了我们的耕地和村宅，我跟你说起心里话吧，我们也不愿意住这么高的楼啊。哎呀，这上楼就头昏，真的。那不信你去爬爬试试。 哟，瞧这话说的，你这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我们这老师没房住的多着呢，他们可不嫌高。如果有头晕的，那咱们就可以换换房嘛。刘总，我看这事儿啊，咱们还真可以合计合计呢。啊，你说怎么样， 李校长？ 啊， 我看啊，咱们也别兜圈子了。当初啊，为了娃娃们上学，我们村已经赞助你们10几万块钱了，对吧？这事儿啊，是当时的村委会集体做的决定，乡亲们都投了赞成票的。你看看，这会儿你们还再要收钱，这于情于理那都讲不通了，乡亲们那边反了天了。李校长啊，我求求你了，你好歹的抬抬手，让我们娃娃们上学吧。 对不起刘经理，这收钱的事儿呢 也是我们学校校委会研究决定的。 哎呀， 我本人无权改变。再说了，这事儿不光你们向阳小区，还有好几个小区也是这种情况。咱们学校呢，就这么个条件，教室不够，教具缺乏，突然多来了这么多学生，您说，您让我们学校怎么办？ 这怎么办？我要早知道是这样，我们那十几万块钱就不该给。 哎，刘总啊，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吧？ 怎么不能啊？ 那是你们上杆子给的，又不是我们抢的。 哎， 再说了，你们赞助也不是白赞助啊。这事儿报纸上也报了，电台也播了，就算给刘家村做了广告了，你刘村长不也露了大脸了吗？ 是、 不就十几万吗？有社会效益呀、值。 这叫什么话？林校长，我刘富贵把话说明白啊，咱们好事好商量，要是这样的话，这事儿我还真不管了，不论闹出啥事儿来我都不管了，你这个校长看着办吧。 哎，不管就不管，我们也用不着你管。 护士啊， 嗯， 这是内一颗病区吧？ 对。哎， 啊， 大爷，你这花长得可真漂亮啊！ 自个儿家养的。 哦。 我打听个人，有一老大妈姓方，啊，长得挺福相的。 哦，住在那个房间十床。 哦，谢谢，谢谢了。 哟，他大哥，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大妹子，听说你病了，俺来看看你。 哎呀，我没事儿，没事儿。 你瞅这花儿，好看不？ 哎呦，可难为你了，还想着我喜欢花儿，那就摆那儿吧。 哎，放在小桌上，这儿近，瞅着便利。 哎呀，放这桌上，人家医院不愿意。 啊。 还是放那边窗台上吧。 哎，好，放窗台。 一枝玫瑰花开得真旺相。 那是，临来的时候，我从大小子那苗圃的花房里拿了一盆。花店里那些花啊，摆着好看，可没根儿。 嗯。 开不长久，咱这盆啊带根儿，开得旺相。 他大哥，小三儿和秀兰的事儿咋样了？ 哎，还那样，谁也不理谁。 哎呀，都怨我，早也不知道孩子们有这档子事儿。 这事儿怎么能怪你呢？你也是好心，都怨我没说清楚。 不管咋样，咱得帮他们和好，不然呐，我这心里头亏得慌。 不急不急啊，我看这事儿凉一凉也好。小三儿整日上天入地的，没把人家秀兰搁在正地方，这事儿就是撮合好了，也害了人家秀兰。要是他们真有情分，那棒子打都打不散。 你瞧你说的，好像你真有经验似的。 大妹子，俺还有个要紧的事儿，想跟你合计一下。 哟，我可拿不了什么大主意。 红苗上学啊。人家学校让交5000块钱的赞助费，不交不让上。可是俺们领导就是总经理那富贵 啊， 他不让交，说是交了就等于投降，要和学校斗争到底。你看这事儿该咋办呢？ 哎呦，这我可说不好了。听说现在有不少学校都让交赞助费。现在城里就是这样，家长为孩子上学，多少钱都舍得拿。 哦，那看来不交是不行啊。 他大哥，你可以先交上，再给有关部门反映，如果学校收费确实不合理，上级会让他们退给你的， 总不能误了孩子上学吧？ 那是，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明白了。嗨，俺们家老大胆小，就怕得罪了当官的，不敢教。回头我替他教去。 他大哥呀， 嗯， 孩子读书是大事，这当口不能计较钱。 哎，这点钱倒没问题。眼下苗圃干得不孬，小三儿也挣得不少钱，不缺不缺。开饭店赔的钱，早就挣回多少倍来了。 哎呦，真羡慕你啊！ 羡慕我？ 瞧你这日子过得多舒坦呢、啊，不愁吃不愁穿的，啥也不缺。大哥，你有福啊！ 嗨，咋能说啥也不缺呢？咋想咋觉得缺点啥？ 那你缺啥呀？ 我， 哎呦！ 十号床打针了。 哎 哎，你别动，别动， 啊、没事没事。 你是病人的老伴儿吧？ 哎，他 来，我帮着挂上瓶子。 哎，护士啊，那他可怕疼，慢点扎啊！ 把拳头攥紧。 哎， 哎呦， 你怎么了？ 怎么心疼了？ 我晕针。 刘德昌同志，请你到总经理的办公室来一趟，我有急事找你，有急事找你。 富贵，不，刘总经理，是你找我？ 刘德昌，你老糊涂了吧？你也太怎么着了？ 我怎么了？ 你干的好事你还不知道？ 我没干什么呀。 你干啥对不起咱们刘家村的事了？ 我没干。 你还嘴硬？我问问你，你是不是自己偷偷的给红苗交了学费？ 我是怕耽误了给孩子念书，才。 刘德昌，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开除你的村籍。 我现在城里人了，派出所上的户口是国家保护。你说了不算。 那么明天我就到派出所给你销户口，你看我说了算不算？ 你可这是违法啊。 违法？要说违法，首先是你违法，你知道不？ 俺就是想让孩子按时上学，俺不知道这是违法，也不知道为了啥法。 啊，刘德昌啊，刘德昌，哎呀，那咱们现在正在跟学校的乱收费较劲呢，啊？哎，这时候你偏偏的偷偷的去交了学费，啊！我知道你刘家又开茶馆又种花，挣了俩钱，可还没有挣到拿几千块钱乱扔吧？ 我， 你知道不知道？一听说你去交了钱，我家的门槛子都给踩烂了，那几乎家家都来找我呀，问我怎么办？那你说怎么办？都乖乖的给人家送钱去，哎，好好好啊，这就等于啊向阳集团趴下了，从今往后再也直不起腰来，抬不起头来了。哎，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这心里头还有集体没有啊？哎，你这不是把咱们向阳小区的乡里乡亲都给卖了吗？德昌哥，这样。咱也是啊，几十年的老交情了，我也不想拿你开刀，可我没有别的办法啊。我不怕你记仇，也不怕得罪你的老哥，你必须打开喇叭给大伙道个歉，表个态。说吧， 俺明天就去把钱要回来。 哎呀，你跟我说干什么呀？对着话筒跟大伙儿说。 老少爷们们，俺明天 就去学校把交的学费要回来。这事儿啊，俺做错了，不该心里没集体。 说这些行了吧？啊，这， 大伙儿都听见了啊，德昌大哥，这就算认错了。在这儿呢，我要强调一下，从今往后，咱向阳集团干啥事儿都得步调一致。俗话说嘛，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那铁还硬，比那钢还强呢。学校乱收费这事儿啊，我们就是要死活不答应，就是要和他们斗争到底。完了， 哎，老哥啊，你看，你不怪我吧？哎呀， 别这么说，你是为大伙儿着想，我明白。 哎，这就好啊。行了，今天这事儿呢，就算到这儿了啊。哎，明天一早你到学校去要钱去。哎呀，不过这钱呢，送出去好办，挽回再找，怕是不那么容易了。 那，哎，要不让小三去？ 嗯，这小子行、啊。要不，让秀兰跟他一块儿去吧？ 对对对，让他俩一块儿去。 谁呀？ 是我。 你来干什么？ 我爹说让咱俩上学校要钱去，红苗的学费。 这是你们家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不，这是富贵叔说的。哎，他没跟你说呀？ 就是老天爷说的，也没我的事儿。 秀兰，都这么多天了，你还生我的气呀？这是我这几天写的后悔报告。该说的、想说的，还有以前没说过的话，都写在上面。你看，我还摁了手印儿。不信你看呢、啊。 行了，收起来吧。 秀兰，我知道我混。我不是好人，你看，就因为我是大坏蛋，那富贵叔才不让我一个人去要钱，才配上你这个大好人呢。 得了啊，别吹捧我了，你就是把我吹到楼顶上，我也不去。 不，我真的不是吹捧你，富贵叔真是这么说的，一好一坏，就是不好不坏，不好不坏呢，他才能够把钱要回来。秀兰，我求你了， 你还是去找那个王露娜吧，人家是又会说话又漂亮。 哎，她哪有你漂亮啊，谁不知道你是咱刘家村里飞出来的凤凰。当然了，现在没有刘家村了，那你就是高楼里头飞出来的凤凰啊。你看这高楼里飞出的凤凰那就更漂亮了，你这么漂亮的凤凰出面，那一个顶仨，哎，不，顶五千。秀兰，哎呀，看在咱这么多年的面上，你就帮我一把吧，啊，我求求你了。 我可不是帮你，我是帮咱们村儿。 哎，你怎么说都行，只要你肯出面。 说好了，就这一次。 好，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来。 哎，不行，就这一次。 啊，好，就这一次。 哎，你们几个抓紧点啊，手脚麻利点，那边还等着一车蟹呢。 哎，小张，你打个电话把我的车叫过来，我要到厂子里边去转一转。 哎。这就打， 富贵叔， 啊， 不行了，富贵叔，我们去了好几趟， 好话说尽，嘴皮子磨薄，那李校长胡搅蛮缠，就是不给钱，你看咋办？ 啊， 那不给你就再去呀。愚公移山你学过吧？那太行不移，挖山不止，你要学习愚公的精神。他不给钱，咱就不罢休。 富贵叔，咱跟学校硬顶着不是个法子，眼瞅着学校快开学了，一旦开学这孩子没处去，乱子可就大了。 哎呀，我比你还急呢，这上上下下我都找遍了。 富贵叔，我倒有个办法，可就是不知道您敢不敢干。 哼，你说吧，只要不犯法咱就敢。 哎，玉新中学下水道的出口可就在咱们向阳小区的地盘上。 怎么了？ 我琢磨着，只要把他的下水道给他堵上， 堵上， 让这臭水满屋里的流，弄得到处臭烘烘的，到那时候不怕他不让咱孩子上学。 哎，这样可不好，会把事情闹大的。我看呢，还是要靠组织来处理，实在不行就诉诸法律。 行了，大律师，我知道你学了两天法律，什么事儿都得靠法律，等法院判了那得猴年马月了， 就 孩子还上个屁学，我这法子保管立竿见影。 嗯， 富贵叔，这种歪点子咱可不能用啊。 嗨，对付恶人呢就得用恶办法。 哎， 他不仁咱也不义。哎，不过这事儿领导不能参与。小三儿， 哎， 这事儿就当我没听见啊。 嘿嘿，富贵叔，我知道该怎么办，这事儿啊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就好。 嗯， 行，那我先走了啊。 哎 哎，小三儿， 哎， 来来来，事儿办成了，你富贵叔一定重重的奖你。 哎， 校长，校长， 啊， 下水道堵塞的原因我们查清了， 怎么回事？ 别提了，学校外的下水道出口堵了， 厕所和洗手间满地都是臭水，今天又赶上学生返校，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你们教务处赶快派人疏通啊。 校长，没这么简单，我去看过，就在向阳小区的地盘上堵的。 嗯， 我琢磨是不是为了收费的事儿啊，他们故意给堵的。 嗯， 我们去疏通他们肯定不让，弄不好啊就得打起来。 这是故意破坏啊，去找找环卫局，我就不信没人管。 校长，我看呐，还得你出面和他们谈判解决吧。你说咱们是在人家的地盘上，该让步就得让步。 让步？不，绝对不行。我要告他们没有文化，愚昧落后，这是典型的小农意识。我要让法律来惩罚他们。 富贵叔，您找我有事儿啊？ 哎呀，秀兰，别提了，你瞧瞧 法院的传票。 哎，惹下祸了不是，我现在成被告了。 我早就说过，小三哥这么干肯定要闹乱子。不过富贵叔，这没啥可怕的，被告不等于坏人，不等于您干了坏事吗？ 哎呀，人家把我告到了法庭上去，那肯定不是什么风光的事儿吧。 那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啊，被告啊是一个法律术语，别人有事要告诉您，这就是被告，明白不？ 哎呀，那反正不是请柬，弄不好再上了报，那可就啰嗦了。秀兰， 嗯， 你不是懂点法律吗？你说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嗯，这官司啊是非打不可了。 啊， 关键是咱给玉兴中学的赞助 有没有合同书啊？ 嗨，那当初啊是赞助，又不是做生意，签哪门子合同啊？我只让他签了个收条，还留着呢。 在哪儿呢？ 瞧瞧。 哎呀，这就是物证，回头啊请我老师给咱当律师，这官司咱准能打赢。 能赢？ 嗯。 哎，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边就有底儿了。秀兰 啊， 这两天呢，我让车队给你派个小车，专门跑这个事儿。你找你们老师好好的说说，让他帮帮忙。 嗯， 有啥花销，公司全都给报销。秀兰， 嗯， 如果真能打赢这场官司，咱们集团出钱送你到北京的大学去深造，咱呀啥也不学，就学律师。咱们集团说啥也得培养出一个懂法律的人才来。 真的？ 那我是总经理，还能说话不算数？ 好，这事就交给我了。哎，大叔。 哎， 哦，不，刘总，咱可得一言为定。 那当然了。好。 哎，还有。 哎。 在干嘛呀？ 我怕富贵叔骂我，我没敢进去。哎，秀兰，现在咱楼上的这些人可都看你的了，只要你能打赢这场官司，我那后悔书上写的那些我全都兑现。 你写的什么？我根本就没看。 哎，你说吧，需要我做点什么？ 你会做什么？ 出个馊主意，砸个锅，惹点祸什么的，这都是我的专业。 还好意思说呢？哎，这样吧，你帮我整理资料。 怎么整理？ 嗯，先把事情的经过和所有的辩护资料都输入电脑，再编辑打印出来。 哎，你咋就知道我会电脑啊？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我本想着是三年不明，一鸣惊人，没想到仨月就知名了。行，没问题，我帮你。 哎，可不是帮我 啊。啊，对对，是为了咱们集团的利益。 过去在电影里碰到的事儿，今天全让咱给碰上。忙活着和学校打官司，那里边可都是文化人啊，咋能弄过人家？哎，真是不撞南墙不死心呐。 人往高处走，说的对，轮到自个儿挺麻烦。城里的事儿不轻言，说的轻松事儿难办，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只要咱用心去干，城里乡下都一样，社会发展咱也变，乡里乡亲往前走，前面是咱的艳阳天。 责任编辑李春红、蒋倩，录音全胜，音响邢建华，制作合成霍有义，音响设计蒋倩，主题歌作词演唱李小龙，作曲小柯，音乐设计李春红，剧中人刘德昌由雷克生演播，刘富贵由李永贵演播，刘尚进由梁冠华演播，方大妈由吕中演播，秀兰由唐烨演播，刘跃进由赵树人演播，桂枝由李野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运杰、翟存元、杨长启、孙兴、李松林、程翔、吴群等。监制王希宪、张先、 总监制于清燕、吉宝邦。六集广播连续剧《乡里乡亲住高楼》，编剧张辉丽、陈斌、孙晓，导演李春红、蒋倩。请听第六集。 钱要回来了 啊！官司打赢了， 打赢了，多亏了秀兰和小三儿。爹，咱们请那个律师啊，嘴可厉害了。 不闹不闹，哎呀，你说这法律这玩意儿啊，挺好啊。那别管是谁，理儿在哪边，人家就向着哪边。哎，要早懂这玩意儿啊，小三儿也不至于挨打，咱饭店也赔不了那么多钱了。 可不呗，人家可真公正。咱们堵了人家下水道，结果呢罚了咱10000块钱的卫生费。 值值，合算。 那当然了， 合算。 这富贵叔那嘴呀，乐得出了门就没合上。 月经大哥， 月经大哥，哎，怎么了？ 月经大哥，嫂子，你们花圃的花全都开了，还不快去看看 啊？这开了啊？哎呀，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 快走快走。 哎，刘总，您开完会了？ 啊，完了完了， 渴了吧？啊，来来来， 好好， 您喝水 啊，放这儿。哎，哎呀，秀兰，这回打官司你的功劳是最大呀！刚才集团领导开会研究了，奖励你一台电脑。 富贵叔，电脑不电脑的无所谓。事前您答应的那事儿，不会说拿电脑抵了吧？ 哎，你看你这孩子说的，你富贵大叔也是董事长一级的领导，哪能说了不算呢？啊， 是， 集团决定，不论花多少钱，都得要送你去深造，学习时间呢是3年。 大叔，太感激您了。想当初我就差3分大学没考上。我整整哭了1个月没出门，这回我终于可以圆这个梦了。 俺把你高兴的。 哎，富贵叔，您说了半天，您还没说地方呢。 那 所大学在哪儿啊？ 当然是好地方了。 啊， 北京。 哎呀，真的在北京啊？ 哎，对了，我还差点忘了。 啊。 不过咱们得有一个先决条件，我得 说 在前边。 好好好， 就是啊，你学成了以后必须回咱们集团，我们呀聘用你当咱们的律师。 哎，那当然了，您放心吧，哪儿啊也不如咱这儿。 哎， 富贵叔 啊， 富贵叔，不好了。 怎么了？ 月经哥，怎么了？哎，什么不好了？快说呀！ 你咋说话呀？ 咱们种的鲜花长得太旺相了。 哎呀，月季啊，月季，你是越长越倒退了啊！鲜花长得旺相有啥不好啊？ 富贵叔啊，你不知道啊，都怪我们花期控制的不好，满坡满棚的花都开了。 那满坡满棚的花开了不更好了吗？ 哎呀， 鲜花盛开的村庄多美呀。 富贵叔啊，美啥呀美，我想哭都哭不出来，这么多花一起长出来都开得那么旺相，这又不年不节的，10几万朵花啊，你说卖给谁呀？这鲜花的花期最多也就半个月，你让我上哪儿卖去啊？这下可是赔大发了，少说也得10几万呢。 嘿，你哭有什么用啊你啊？行了，别哭了，你赶快想办法呀。 这酒店、饭店、火车站、飞机场，能想到的我都联系了。本来咱这价钱就低，保本就行，可 可人家没那么大需求量，还不是白搭吗？ 哎呦，你这脑子怎么那么死呢？你不能光盯着济南，得往外地去推销。 说的简单，怎么个销法？等你人到了，再找着买主签上合同，咱货还没发到，这花就全败了。 干脆，咱发动一场人民战争，动员全集团的人一起打他个卖花战役。 好， 走。 市民同志们，下面播送向阳集团卖花战役一号战报。通过大家伙儿一天的战斗啊，咱们销售批发出去鲜花8000多朵。今天的卖花状元啊是刘二狗，嘿，他一个人就卖出去1000朵呀。不过啊，咱们这只是万里长征才挪了那么非常小的一步，这鲜花啊开不了几天了，这时间呢不等人，所以啊咱们还要打一场人民战争。来，咱们都学习刘二狗，个个争当卖花状元，誓夺卖花战役的最后胜利。 你看看人家刘二狗啊，第一天就拿了状元，你再看看你们，啊，一个不如一个。 爹，就是拿了状元又能咋样？ 您看这花都有10几万朵，那就是人人都当上状元，也卖不出去多少啊。 争当状元就是要有股子精神气儿。哎，小三儿这小子干啥去了？是不是卖花还没回来？ 他呀，他根本就没去卖花，他在网吧里玩他的游戏机呢。 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这么大的事儿他居然不参加，还玩什么王八？你说他又不是3岁的孩子，玩啥不好？ 大哥，大哥 啊， 爹 啊，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特大的好消息！ 我说你除了玩王八，能有啥好消息？ 爹， 啊， 那不是王八，是网吧。 你说还是王八？ 嗨， 你说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全集团都忙着张罗。你小子倒好啊，成了甩手掌柜的了。哎，你要有本事帮着多卖点花。 爹，真叫你给猜对了。 嗯， 10万朵花一次出手，一朵都不剩。 三 儿啊， 爹这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嘿嘿，大哥，明天呢你就等着数钱吧。啊， 啊，生你哥那会儿正是大跃进啊，到处放卫星，说一亩地能打几万斤粮食，你信吗？吹大牛。你比你哥跃进可生得晚多了啊，根本就没见过那阵势，咋也学会了吹大牛呢？ 哎呦爹，我一点也没吹大牛，我是在网上卖的花。 啥？ 我把咱村的这个鲜花信息呀，往网上这么一发布，立刻就找着买家了。 我活了大半辈子，只听说过渔网、球网，还没听过什么什么什么卖花的网。三儿，你把你那卖花的网拿过来啊，让俺也见识见识。 哎呦，爹，那网是没法拿，那看不见的。 我就说嘛，看不见的东西你也敢瞎编啊？你根本就没那网。 嗨， 市民同志们。我现在宣布卖花战役胜利结束。本来想啊打一场持久战的，没想到让小三儿一个人一天就给解决了。人家小三儿啊用的是高科技电脑网络，哎呦了不起，真是了不起呀。哎，这高科技呀，你不能不信，我不能不服。咱们那些花啊全让青岛的啤酒节给一次性订走了，所以啊咱们还得打一场人民战争，老少爷们们都到南山苗圃采花装车，下午啊咱们就给人家送货去，大家伙儿都抓紧点啊，腿脚麻利点。 小三哥， 哎， 你来了。 哎， 快进来吧。 哎，你妈呢？ 啊，到苗圃去了。 哦， 秀兰，你找我有事儿啊？ 没什么大事儿，想找你聊聊。 哎，不是聊聊吗？有话你就说吧。 我快要走了。 啊？去哪儿啊？ 去北京上学，3年。 你不会不回来了吧？ 八成要留在北京了。 呀，别呀、啊！ 别什么？我回不回来，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咋能没关系呢？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一块上学，又一块落榜，那咱俩的命运早就连在一起了，啥时候他也没分开过，不是？ 哼，那是以前了。自从进了城啊，咱们的命运就分家了。你发誓要找一个纯种的城市姑娘，可我呢，是土生土长的刘家村人。咱们是两条路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 我那回说的那是人话吗？那不全是胡咧咧吗？哎，长我的嘴啊、嗯！你看，秀兰，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人有点虚荣，还有点自卑。总觉着这乡下人低人一头，我自己就瞧不起自己。那是过去的事了。 小三哥， 来、哎， 搬到这高楼上快一年了吧？ 哎， 你不觉得咱们都有些变了吗？ 变？哎，没变，没变。我对你永远不会变，那咋能变呢？ 不，你没听懂我的意思。站在高楼上，瞧那黛色的千佛山，那碧绿的大明湖水，多美呀！春夏秋冬，我们都走过来了。窗外的景色就这样变换着，有的时候累了、烦了，我就爱站在这儿看风景。看飞雪把大地染得洁白，看孩子们在湖面上溜冰，看春风怎样把冰面化开，看小船在湖上轻轻地荡漾。哦，对了，还有那些四近八邻随时冒出来的高楼大厦，我就觉得自己慢慢地融入这景色之中了。 我也看出来了，自打住了这高楼啊，你的本事也长高了，我配不上你。 你干的也挺不错嘛，你看，你开了茶艺馆，又增设了网吧，还利用电子网络把咱村的鲜花都卖了出去。你真的挺好的， 我 挺了不起的。 秀兰，你不嫌弃我？ 不嫌弃。 那你愿意嫁给我？ 我一直就是这么想的。 秀兰，我太激动了，我太幸福了，我要从这高楼上跳下去。 小三哥，你干嘛呀？ 你别。 到了啊！ 哎呀，真是上了天了！哎，你看，你看， 啊， 从这儿看济南可真漂亮、 啊。快进，进。 哎，要不要换鞋呀、啊？ 不用，不用。 哎呀，哎呦，拾掇的这么干净啊！ 没咋拾掇，平常也这样。 你可真是个利落人。孩子们呢？ 啊，都不在。 哦，哎，这是餐厅吧？ 啊。 哎呦呵，这餐厅这么大呀！嗯，厨房也挺好。哎呀，你瞧瞧这瓷砖多亮堂啊！哎呀，了不得呀！你这房子，这省里的大干部都不一定住得上。我们工人呐，可是连想都不敢想啊。 哎，有啥不敢想的？就怕人家不稀罕。 哟，刘大哥， 嗯、啊， 我的照片怎么摆这么显眼的地方？ 他看起来不是方便吗？ 这照片我照的不好。 咋不好？挺好看的，你比我照那张好看多了。 我看看， 你看，你看。 哎呦，刘大哥、 啊， 这拿镰刀的是你吗？ 是我。 哎呦，哎，这张，你这是国庆十周年大游行的照片吧？ 啊，对对对对对。哎，你咋知道啊？那时候我是农民方队。 哎呀，巧了、 啊， 那时候我参加的是纺织工人方队，当时啊，我们纺织工人手里头拿着纱线。 哦，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哎、 我们前面就是纺织女工方队。 嗯， 那些女工啊，打扮的是一个赛一个的漂亮，可都不乐意和我们说话，嫌俺们是农村人。 哎呀，你错了，你这是冤枉我们。那时候不是看不起，是因为有点封建。 啊、 你忘了、 啊， 那时候工人是老大哥， 啊、 你们农民呢是农民伯伯，一个哥哥一个伯伯，这不差着辈儿呢？不是？ 可不能这么说，你们是领导阶级，俺们是小生产者，俺们都得听你的。那时候那报纸就这么说的。 对对，你看。一晃四十年过去了， 哎， 哎呀，我们都老了， 可不是。 现在城里人和乡下人呐也分不出来了，你们农民呐富得比工人还快，快嫌弃我们了。 谁说的？我一辈子都嫌不当工人的。他放的吗？ 啊， 有个事儿，我想。 刘大哥，有啥事儿你就说呗。 哎，说，要是你不同意，就算我没说啊。你可千万别生气。 哎呦，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呀、啊？ 妹子，搬过来，咱们一块儿过吧。 行，行啊。 俺和孩子们一定好好待你， 德昌哥。我想，俺跟了你，可就沾了你的光了。 妹子，不能这么说，咱俩唱的是一出天仙配。要是我能算得懂有吗？你就是那七仙女儿，你是天上飞下来的，住在这楼上，只能说是委屈你了。 哎呀，天上飞下来的。说的真好，想不到你还挺会哄人呢。 啊，你看，老了老了，又当上新郎官了，娶的还是城里的老伴儿。这要是在过去，那只能当笑话说说。可现在，大家伙都觉得，日子就该这么过。说实在的，自打上了高楼，我也觉得年轻多了。 下阳小区的父老乡亲们啊，咱们刘家村啊转城这一转眼都快一年了啊，明年呢也就是2001年啊，那就是新世纪了。在这进入新世纪的时候啊，咱们集团的集体企业、个体企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呢。啊，你看啊，咱们集团的公共积累已经达到了1.32亿，嘿嘿，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啊！啊，随着咱们企业的发展，外来的人口越来越多，再加上啊，咱们小区居民的实际住房情况，咱们决定呢再盖2座30层以上的新楼。大家伙都知道吧，这第一座楼再有2个月就可以交工了。那第二座楼呢，咱们是啊专门为招聘科技人员准备的。明天呢就从咱们刘家村最后一块的老宅地破土动工了，就是村碑那一块啊。哎，这回啊咱们分房可不能再像上一回那样抓阄了。哎，这社会在前进，咱们向阳小区也在前进。这回分房啊，咱们要和实际的贡献、工作的表现、学历什么的挂上钩。哎，要体现出啊多劳多得、贡献大小，加分越多越优惠。哎，你看什么先进工作者、见义勇为、优秀市民、十佳青年啊，都加100分，大专毕业加10分，大学毕业的呢加20分，那要是研究生啊就加50分，博士生呢加100分。 那咱们刘家村有那个啥博士生？ 哎，那怎么没有啊？王春兰刚找的那个对象那就是博士生啊，人家就可以加100分。 这说起有点黑心眼儿啊。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时代变了，这心眼儿就得偏一偏。咱们的企业啊今后想大发展，那不能光靠啊粗加工挣几个加工费了，那更不能啊光靠简单的劳动挣几个辛苦钱了，不是啊？那咱们靠什么呀？得靠人才。哎，要靠人才啊向高精尖的项目进军，靠人才呢向科学技术要生产力。就像小三儿用网吧卖花一样，一个人就打了一场人民战争。 小三儿帮俺卖花那还要俺的好处费呢。 那怎么了啊？我问问你们，那怎么了？现在不兴大锅饭了，人家还白给你干呢。好好好，听我接着说啊。集团下一步啊要高薪招聘高科技人才，同时呢鼓励咱们的姑娘小伙儿把那些博士硕士的都给我当女婿媳妇啊娶进来。这叫双管齐下呀。招聘来的，你们想啊，招聘来的呢人家还可以飞走啊，可娶进来的就不一样了，娶进来的就是咱们自己人了。哎，好好，安静安静。还有个事儿啊，咱们再说一下啊。咱们刘家村的村碑呀，明天就要平了，要在那个地方呢盖新楼了。哎呀，从光绪13年呢到现在呢，那个碑在那儿竖了110年了，它是咱们刘家村的象征啊。这碑一平呢，咱这个百年的老村那也就算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我琢磨着，咱们全村的老少爷们们，应该都到碑前一块去照个相、合个影、留个纪念嘛。 大家伙儿啊，赶快上楼换换衣服，捯饬捯饬。哎，那大姑娘小媳妇们化化妆，小伙子们换上西服，给我打上领带。还有你们这些小孩娃娃们都穿上校服，一水儿的啊！一会儿啊，咱们在村碑前集合。大家都来齐了吗？哎，安静，安静，安静！听我指挥啊！娃娃们呢，蹲在第一排。上了年纪的坐在第二排。其他的人呢，都在后面站好了。快点，快点，快点！站好，站好。好。我提醒一下啊，大家伙都笑得开心一点。来，准备好了吗？好，一、二、三。 行啊！ 面朝黄土背朝天，祖祖辈辈无数年，独家独院老街坊，乍一搬家不习惯，乡里乡亲住高楼，有的乐呵有的愁，人往高处走说得对，轮到自个儿挺麻烦。这事儿不轻简，说的轻松事儿难办，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只要咱用心去干，城里乡下都一样，社会发展咱也变，乡里乡亲往前走，前面是咱的艳阳天。 责任编辑李春红、蒋倩，录音全胜，音响邢建华，制作合成霍有义，音响设计蒋倩，主题歌作词演唱李小龙，作曲小柯，音乐设计李春红，剧中人刘德昌由雷克生演播，刘富贵由李永贵演播，刘尚进由梁冠华演播，方大妈由吕中演播，秀兰由唐烨演播，刘月进由赵树人演播，桂枝由李野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运杰、翟存元、杨长启、孙兴、李松林、程翔、吴群等。监制王希宪、张先，总监制于清燕、吉宝邦。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